让自己更难挨，别忘了热爱能让人更完整。终于我不卑不亢一个人，用一生回忆过到另一程，留下了冷过热过的灵魂，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，月亮看我，苏柳作词，王云平作曲，王庆爽演唱。